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6章，庄园大权掌握在穆周云的手上，穆赫也算是老爷，却只是三把手四把手，和穆周云没法比的。 哦，有点印象，那就去看看吧。几位校董意下如何？ 穆卓云说道。中分发黄校董开口道： 既然是你们穆氏子弟，我们还是很感兴趣的。 一拨人开始转移，缓缓地朝着八班的考场走去。这群人气场很强，领导们在学生们眼中或许是一个飘渺的存在，但穆宁雪这样一个同龄天才对学生们来说就是一阵最醒脑的。球场上男生们一看到女生在旁边观看，整个人跟打了鸡血似的，更何况这女生是全校梦寐以求的女神。 我的天啊，领导团过来了。 还真过来了呀，我手在发抖。 来得好，正是我表现的好时机。 你表现个毛线啊，你考核都结束了，一个 C 的渣渣。 八班的同学们一下子就淡定不住了，每个人的命运都在这年度考核上，而只要一个赞许眼神就能够改变他们一生的领导团此刻也走了过来，这让考试气氛一下子凝重到了极点。穆赫走在最前面，那位秃顶的考官马上抬起头看了一眼穆赫的眼睛，穆赫一个暗示，秃顶考官马上就懂了，先假装什么都没有看见，平平淡淡的道： 下一个穆白。 穆白眼睛还放在穆宁雪身上，即便同住在一个城堡，这个城堡也大到让穆白根本没有几次和穆宁雪站得这么近。 穆白，到你了。 穆赫咳嗽了一声，提醒了穆白一句，穆白这才反应过来。没办法，他喜欢穆宁雪太多年了，哪怕知道自己不太可能和他走在一起，但也不能容忍被莫凡那种垃圾拐跑，自己要当个守护者。是证明自己这么多年努力的时候了。穆白点了点头，朝着考场走去。等这一年已经等很久了，穆白深呼吸着一口气，家族的重视，穆宁雪的注视，这一直都是穆白做梦都想的，今天这两个都会实现。将手放在感应石上，穆白压抑住内心的激动，尽量做到最好。穆白确实在这方面做过很多训练，哪怕他心境这个时候比谁都激动紧张，凭借着熟练他依旧完成了很好的明修。白色冰芒迅速地从星感石中扩散出来，并且全部密布在星感石周围。这些冰芒非常强烈，甚至要从星感石中溢出来，印到了穆白的脸上。全班师生看得有些出神了，光芒外溢，这恐怕是他们看了这么多考核中唯一一次见到吧。就连 A 加加的周敏也要逊色于穆白这光芒外溢。 S 三个考官第一时间给出了评分，竟然全部都是 S。 我记得刚才的徐兆廷是两个 S 一个 A 吧，这么说穆白星辰上要胜了徐兆廷啊。 穆赫马上说道。薛木生此时看得也有些呆住了，这个穆白还隐藏了实力吗？不愧是世家子弟呀，还以为穆白最多只能拿到一个 S 呢，没想到他是三个 S。 三个 S 最终成绩自然就是 S， 这绝对是全校最顶尖，毋庸置疑。 穆白太屌了，竟然出三个 S， 这成绩直接把七班许兆廷给甩开了，当之无愧的第一。 真没想到，真没想到啊，穆白你真牛逼。 几个女生此时已经泛起了花痴，穆白人帅 成绩又独领风骚，简直是他们心中的白马王子啊。 大哥，你觉得如何呀？ 穆赫笑了笑，询问旁边的穆卓云。 不错。 穆卓云只是简短地评论了一句，穆宁雪倒没有说话。看到穆宁雪未动容，穆白便知在穆宁雪这种天才面前，三个 S 确实不算什么，接下去释放才是真正展示他自己的时候。穆白一转身走入到了考场之中。 穆白考试报了。 废话，穆白肯定已经把控七颗星子了。 好期待冰系技能啊。 议论声中，穆白已经目光坚定地注视着那人形木偶。没错，星辰测试只是基础，有一点见识的人都清楚，释放才是真正的评判。 我一定会让族长和穆宁雪刮目相看。 闭上眼睛，进入到魔法启示，穆白无比娴熟地将七颗冰系星子连成了一条星轨。 冰慢， 没有任何的停顿，没有丝毫的中断，穆白一气呵成，将自己的苦练完全地展示出来。他的瞳孔出现了变色，当他呼出魔法之息的时刻，骤然发现那人形木偶身上爬满了白色的冰霜。冰霜迅速地覆盖整个人形木偶，就像被粉刷上一层冰漆一般，看上去非常的惊人，寒气四溢，弥漫到了整个考场。只听到咯吱咯吱，冰幔并没有在覆盖了木偶之后就结束，竟然开始扩散到考场地面上。其他班级也有一个冰系的学生考过冰幔技能，他的冰幔显然没有慕白这么气势庞然。学生们都吓得往后退去，感觉冰幔要蔓延到他们这片区域了。校领导和考官们却很淡定，他们眼中闪过了几分赞许之色。这是相对成熟的冰幔技能了，放在魔法师协会里都会过关的。魔法师协会可是设置给成年人，一个才觉醒一年的学生能够完成这么成熟的冰系技能，真的是很难得了。 不错。 穆卓云仍旧是做出了这个评价。穆白不知道自己是否入了穆卓云的法眼，心有忐忑地将目光转向了穆宁雪。这一看，穆白却好像被箭射中心脏似的，因为他心爱的穆宁雪压根连看都没在看他，反倒是目光注视着班级里某个人。穆白也顺势寻找，心再中一箭。 莫凡，他在看莫凡。混蛋混蛋，为什么他又在看他？那个都应该淹没在垃圾堆里的家伙有什么好看的？我的释放这么出色，为什么不看着我？ 穆白整张脸都快扭曲了。在他生命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希望得到穆宁雪的注视，结果他还是往那个小痞子那里看了。哎，那小痞子只不过是一个逗公主笑的小丑啊，小丑有什么好看的？笑完便可以了，为什么还要去浪费你宝贵的注视呢？嘿，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很惨。 穆白脸色阴沉到了极点，带着那份浓重的怨气走下了考场。 成绩非常出众，星辰分 S， 释放 B 级。 考官给出了最终的得分。释放上，就算是那些尖子生，他们不过是 C 级和 D， 唯一一个达到 B 级的就只有那位雷系的许兆廷。这个成绩当之无愧全校第一。 下一个莫凡。 人们在惊叹穆白华丽夺冠之时，终于轮到了莫凡。事实上莫凡倒有些奇怪， 凭什么绿茶男完了就是我呀？故意设计好的吗？ 莫凡可不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巧合事情。 哎呀，不过无所谓了，该吃吃该睡睡，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如何呀？ 穆赫看到穆白走来，小小声地问道： 按照您说的做了。 穆白如一个怨妇般毒辣道： 我也是为了莫家兴好嘛，直接把他这儿子扫出去，免得再让他这个做父亲的那么劳累操心，本来就不是学魔法的料，非要挤进来。 穆赫说道： 哼，我是穆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7章，穆赫和穆白自然有对付莫凡的办法。在考前，穆赫已经通过他校董的力量在精心策划了。秃顶考官是穆赫的人，考生考试顺序穆赫也安排好了。穆白考完马上就是莫凡，莫凡考完是休息和公布一半考试成绩的时间，所以这其中可以做一个很完美的手脚。就比如说穆白把手放在星辰石上的时候，可以将一颗暗石放在星感石下。这暗石作用很简单，就是在星感石散发光辉的时候将能量吸走一部分，让整个星感石光芒黯然下去很多。如此即便莫凡勉勉强强混到一个 C 的成绩，这小小如沙粒的暗石也可以把莫凡的成绩稳定拉到 D 甚至是更低。反正是一个烂人，就让他一烂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样的人真的没有必要浪费学校的资源了，早点清除出去，对于学校对于他的家庭都不是坏事。慕白早就笑得扭曲了。 这一次你莫凡还不得丢尽了脸？ 莫凡有些耳熟。 这个时候穆卓云缓缓地开口道： 大哥，他就是夫人司机的儿子。 穆赫很是时候地提点了穆卓云一下。这时一切都目如冰雪的穆凝雪目光有所轮动，其实他早就认出了莫凡，只是他也很疑惑，为什么自己一走到这里正好是穆白和莫凡的测试呢？穆卓云看了一眼旁边的穆凝雪，穆凝雪很快恢复了该有的平静，就像看待之前那些很平凡的学生一样，没有任何情绪的波动。穆卓云眼中有了几分满意之色，小孩子总有不懂事和叛逆的时候，长大了就不会那么幼稚了。 看看吧，也算我们穆氏的，曾经是。 穆卓云语气平缓地说道。穆卓云其实很清楚，一个司机的儿子是不可能有多出彩的，让穆凝雪看到也好。这种一个小小博城一抓就一大把的人，迟早要淡出他们的世界，可不希望这样一个小子在自己宝贝女儿心里边留下什么疤痕。另一边，莫凡也没听见那些人在说什么东西。他已经走到了星感石那里，和其他人一样，把手放在了星感石上。 其实我很感谢有他在，可以帮我稳坐垫底的宝座，不然我就惨了。 一个学渣说道： 乐三呐，我也是弟，没有关系，我们一起潇潇洒洒出校园。 宿舍水系的小斌同学说道： 哎呀，第一能不能拿到还不好说啊。 是啊，修为一点长进都没有的。 班级里同为火系的钟敏也在注视着莫凡，他想知道这货到底有没有在学。一个明明火系天赋比自己高的人却要被直接清除学校，连周敏都觉得有几分可惜，也对莫凡这种不上进的人不自由产生几分厌恶。 有光，有光了！ 光好像很弱呀，怎么感觉比地级的还弱？ 星感石上光辉非常的羞涩，无法从星感石内部透射出来。可是内部的光芒明明比较有突破力，似乎该光彩照人，偏偏无法释放出来。 我说，不对劲啊，这光好像不是地呀， 真的假的 ？C 级。 舍友小斌同学看到都愣住了，他有些不敢相信莫凡竟然在星感石上催动起了 C 级的火系光辉。 说好的潇潇洒洒出校园呢？你拿一个 C 就是勉强合格了呀。学渣和学渣说好的信任呢？是 C 吗？ 不对不对，光芒还在慢慢扩散。 几个考官看的也是一脸的迷惑，别的考生都是很快就完成了测试，这个学生的光芒一开始很弱，到后面又慢慢变强了，从 D 到 C， 到了 C 之后还在慢慢的发亮。 有逼，这绝对有逼！ 我勒个操，逆袭啊，学渣逆袭了呀！ 有没有搞错，我才一个 C， 这货怎么可能有逼？ 同样是火系的黄飞风都快哭了，周敏是 A 加加，那个叫大牛的弱小子也是一个 B， 四个火系学生就他黄飞风是 C， 这还怎么在唐玉老师面前争宠啊？薛木生眼睛一下子也亮了起来，作为班主任最怕最怕班级里出现一个拖后腿，今天薛木生只求莫凡别是把那个三年没开封的名额给拿了，这尊大佛想扯多少后腿就扯吧。让薛木生完全想不到的是，这小子一下冒出一个 B 来，平均分大致应该是 B， 嘿，这尊大佛竟然高于平均分了，做梦都想不到啊。现在薛木生简直比看到了一个 A 学生还高兴了，这一次议论声不比慕白刚才小，毕竟慕白是大家认定的好成绩，莫凡却是大家公认的学渣中的学渣。学渣突然拿了一个 B， 太多的人始料未及呀！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这一下慕白傻眼了，他的叔叔慕贺也看得都蒙圈了。 什么情况？这小子拿了 B？ 慕白，你到底把暗石放下去了没有？那暗石吸纳光很强的，一个 C 的人都可以变成连 D 都拿不到。 穆赫压低的声音跟穆白说道， 我放了，绝对放了。 穆白就算是自己考试失手也不能在这个环节上失手啊。 暗示一定放上去了，可为什么这家伙拿了一个 B？ 这货不是游离在 C 与 D 之间吗？难道他还隐藏了实力，最后考试爆发了一个 B 级？ C 就算合格， B 都算凉了。 你能想象一个原本要开封三年惩罚的学渣学辉竟然一下子变成了优良生？ 嗯，不出所料的平凡。 穆卓云语气平淡中带着几分自嘲道，自己女儿差点被这样一个小子给拐跑了，真要出了这种事儿，自己得被全天下的人笑掉大牙呀。 好了，我们去下一个班级吧。 穆卓云不想女儿过多的去关注这小子，开口对众人说道， 大哥啊，那慕白。 穆赫意犹未尽地说道。穆赫可不满意这结果呀，今天之行一方面是要穆白在家族里出人头地受到族长重视，另一方面要莫凡死无葬身之地，现在两项都没有达到啊，怎么能就这么走啊？ 哦，过年给他们家多分一些，以示鼓励。 穆卓云回答道。穆白一听人都傻了，哎，什么叫过年多分一些啊？鬼才要那些施舍一样的钱呢，他要的是重视，要的是穆氏世家重点培养的名额，他要的是星辰魔气，要的是穆氏这庞然大物分给嫡系子弟的修炼资源。 这大哥，我觉得。 穆赫刚要再为穆白多说几句时，另一个声音却响起了， 不对，这光芒不对。 突然有人发出了质疑，这是一个女子的声音，声音轻柔好听，性感成熟。 陶老师，您对这个判定有什么质疑吗？按理说考试是由考官定的，就算我们有质疑。 薛木生开口道， 薛默生其实已经对这个成绩一万个满意了，他甚至怀疑心感时出问题了，否则怎么可能给莫凡一个 B 呢？唐月老师，您可千万就让这事儿过了呀，要是真出问题，自己这个班主任晚节不保。 老师没有资格对判定进行质疑，但可以对考核中出现的意外质疑，甚至可以检查测试设备，确保设备的准确。 唐月老师义正言辞地说道。几个校领导这个时候在那里暗暗地给唐月老师狂摇头，包括校长也在不停地暗示唐月老师。并非是校领导们知道这其中隐藏什么诡计，而是他们不希望在这么多校董在场的时候延伸出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这个结果有什么问题？很正常啊，无非是一个普通学生该有的成绩啊。 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8章。 这位老师，您为何对结果有质疑呢？ 穆卓云倒是产生了几分兴趣，开口询问道。唐月老师已经走入到了考场之中，他的眉头蹙着，忽然闭上眼睛，就像一位魔法师正在释放魔法一样。对魔法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知道，他其实是在感应。唐月老师的行为一下子让穆赫和穆白两个人慌了。按理说，莫凡测试完，考核就会停止，让学生们去休息，同时也公布上半场考核中杰出学生的名单。趁着这个中场休息时间，那个秃顶考官可以不动声色地把那暗示拿走，一切考核照常，也就天衣无缝，一切井然有序。谁知道竟然有老师跳出来，并且似乎发现其中问题所在了。 唐月老师啊，你怎么可以目无考场纪律呢？假如我是你的话，就会立刻离开考生的考场。 穆赫顿时大声呵斥了起来。穆赫当然要大喝，他要用自己淫威震慑住这个发现问题的老师。然而唐月老师根本不畏惧，他好像是找到了什么，直接走到了新感石那里。 新感石有问题，这场考核必须重来。 唐月老师目光犀利无比地注视着考官，秃顶考官眼神马上有些不知所措，急忙注视着穆赫。穆赫脸上挂不住了，穆白神色更是慌张。 愣着做什么？过去检查，我们必须给考生一个最公正公平的考试环境，有问题就应该马上去处理。 天蓝校长一下子正气凛然地说道。三位考官马上前去检查，也很快发现了那一颗不为人知的暗石。 奇怪啊，我们之前都检查过了，怎么会有这个东西跑进来？ 另一位考官惊讶地说道。每一个考生考核完毕都会重新检查一遍，而穆白考完后检查的人正是秃顶考官。这会儿秃顶考官可就尿了，考试包庇陷害，那可是大罪啊。 如何？ 校长质问三位考官道。三位考官还没有来得及禀报暗时的出现，穆赫抢先道。 啊，既然有问题，那重新检测吧。王主任，你去储备室再拿一块新感石过来。新感石这东西好用是好用，就是娇贵了一点，受到不同能量干扰后会出一些小问题。真是要感谢唐月老师啊，竟然一眼就发现了，为我们弥补了一项过错。 穆赫这货不愧是老狐狸啊，马上把事儿给挡了下来，更不让三位考官把实情给爆出。唐月虽然皱着眉头，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估计和穆赫脱不了关系，要公开这事儿，校领导也难做，考虑到这位学生考核也会受到影响，还是就这样吧。 嗯，重考。 重考吧。 莫凡同学， 新感时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你刚才的成绩作废，我们会给你一次重考的机会。 秃顶考官抓了个救命稻草，马上说道。莫凡就像看一群小丑一样看着这群人，折腾，继续折腾，哼，爷爷在这等着呢。 太好了，重考了，你最多就是一个 D 嘛，怎么可能是 B？ 老三呢，我们又可以一起潇潇洒洒出校门了。 陆小斌同学满脸激动道：“老天不负我陆小斌呢，真要感谢唐玉老师及时发现了问题呀、啊。”就说了，莫凡这平时比自己还坑，怎么可能咸鱼翻身了呢？ 陶耀老师，您这又是何苦呢？给学生一个机会也不是坏事嘛。 薛木生哭笑不得地对唐玉说道。还真是新感时出问题了，薛木生整个人都不好了。该来的还是来了，三年没开封的东西真就被自己班的学生给开了。 哈哈，我黄飞峰怎么可能垫底？唐玉老师真是英明，我太崇拜你了。 同样是火系的黄飞峰如释重负地说道。另一边，慕白的狗腿子赵坤三也高兴得不行，吓死老子了，还以为这渣渣真就逆袭了呢，他赵坤三也不过就是一个 B 呀。 哎呀，还好还好，慕白，这坏的新感时差点让这小子蒙混过关了，我发现唐月老师越来越像我梦中情人了。 赵坤三擦了一下自己的冷汗，继续道： 咦，慕白，你干嘛还绷着脸？不说了，新感时出了问题，他才拿了一个 B 吗？放心，他肯定要滚蛋的。 你能闭嘴吗？烦！ 慕白心情极度烦躁地说道。赵坤三缩了缩脑袋，不知道自己哪里惹恼了主子。别的班的测试基本上结束了，由于八班考核出了一些小问题，很多人都围了过来，包括其他班的那些尖子生们。这一下莫凡倒是一不小心成大家的焦点了。 好了，莫凡同学，你可以重新测试了。唐月老师，你也检查过，这一次没有什么问题吧？ 秃顶考官笑得很恭维道： 没有了。 莫凡又一次站在了新感石上，这一次他没有感受到一股冰冷的气息扑打过来，果然是慕白他们做了手脚。莫凡冷哼了一声，还好自己最性感迷人的唐月老师发现得早，不然莫凡当着领导的面也要跟这帮孙子撕逼到底呀。莫凡闭上了眼，将手放在心感石上，心感石的冰凉很快在莫凡星辰力量的传导下温柔了起来，光芒越演越烈，赤红色的光辉像是将整个心感石从里面烧起来，这一次光辉没有受到一点点的压制，彻彻底底释放出来了。他们遍布到了心感石周围，甚至溢出了心感石。 这光芒， 第一个露出不可思议的人正是穆卓云。校长、副校长、政教处主任、校董们也瞪大了他们的眼睛。 光芒外溢， 班主任薛木生已经彻彻底底傻眼了。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他怎么会看不懂这光芒外溢呢？全校里面似乎只有慕白达到了光芒外溢这个境界吧？不知是火焰本身就比较光亮的缘故，这外溢的火系光芒甚至比慕白的冰系光辉还要强烈几分。 我去！ 那些围观的别的班的学生还有八班本班的学生，他们内心已经被我去这个震惊之词给践踏的死去活来了。光芒外溢，这真的是光芒外溢呀、啊、一个几乎被评为弱智渣渣的学生尼玛达到了光芒外溢的境界。 S 是 S， 好像真是 S。 要不我们再检查一次？ 疯了，秃顶的王主任和另外两名考官都疯了，那些一直都觉得莫凡会被清理出学校的同班同学也疯了。这才是新感时出错了吧，这货怎么可能修为这么高啊？ 是幻觉，一定是幻觉。 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啊。 水系的小斌同学在那里鬼哭狼嚎， 说好的一起出校园呢？ 你莫凡不兑现学渣的承诺就算了，你还一秒变学神，这一次谁他妈都别拦老子，老子要去跳河，莫凡都可以成学神，我一个水系的魔法师怎么不可以淹死啊？一直面无表情的穆凝雪在这个时候终于也动容了。是的，连他都没有想到最终结果会是这样的。对莫凡这种没有特殊天赋也没有家底的学生，拿一个 B 级真的很正常了，可是他却达到了光芒外溢，火系的光芒外溢，比已经拥有一些资源和家族基础的慕白更胜一筹了。不知道为什么，穆凝雪心中有了一些阳光，就如同那外溢的火系光芒散开了。 真是令人大吃一惊啊，我们差点错过了一位更加出色的学生。 一位校董惊叹过后说道： 是啊是啊，这你不敢想象，只给他一个 B 的成绩会对他将来造成如何恶劣的影响，又让我们学校损失多么杰出的一名魔法师。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唐月老师真的要谢谢你的明察秋毫啊。 唐月老师见各位领导都在恭维自己，只是浅浅一笑，其实唐月自己也吃惊不已，一直都认为班级里最出色的火系学生是周敏，却不料这个莫凡竟然更加的出众。最重要的是他之前一直沉心静气修炼，没有攀比也没有暴露，这样的心性是成为魔法师的好坯子啊。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9章。同样为火系的好强女孩周敏看着那外溢的光芒，整张小脸都写满了不可置信。 这个一直被我厌恶的不上进学生竟然比慕白还强，我居然一直看走眼了。 一切的震惊，一切都不敢置信，一切的惊喜和错愕，其实都远远不如慕白脸上那被千刀万剐过般的模样。这表情都不能用表情来形容了，简直就是一整团的扭曲抽筋的肉在那里颤啊颤。这个世间还有什么比被自己最厌恶的人这样绝地大翻盘更加天塌地陷的？狗腿子赵坤三无数次揉眼睛，却看到的还是光芒外溢，之前那副对莫凡喷击的趾高气昂荡然无存了，彻底变成了一个滑稽的傻叉，在人群中是那样的突兀。 S 最终成绩 S， 学校的测试最高级别就是 S， 可是大家都清楚莫凡的星辰魔能恐怕要比慕白要高上几分。 莫凡同学，你要继续测试吗？ 那是当然。 莫凡微微一笑， 老子何尝不再等这一天， 妈的，要不是世界大变，再考入高中时就应该是这个节奏，还好最后的结果是好的。释放，莫凡当然要考。苦修魔法不就是为了在别人面前如小金热一样那么闪耀，那么逼闪吗？ 火刺！ 整个气势过程无比流畅，莫凡念起之后整个人庄严自信，狂热的气息自莫凡中央疯狂地扩散，扑打在数百人脸颊上，火辣辣的感觉那么鲜明。火之星轨随着莫凡完成了星字的排列之后，迅速地在莫凡周身幻化，赤红的触目，火热的惊心，一簇火焰在莫凡半握的手掌上腾然窜起，就像一个迫不及待的猛兽一样。 走你！ 大手一挥，火团在考场上划过了一道炫目的赤红能量，准确无误地钻入到那人形的木偶身上。 给我起！ 手再高高扬起，沉寂了大概一秒的火焰猛然地在木偶的身上狂窜着，赤红色越烧越猛， 那熊熊火势在几秒钟后吞没了整个人形木板，火光映在莫凡的脸上，这张脸在笑着，笑得何等自信飞扬。这就是火姿，掌控火之力骚不可言呐。完成了这一切之后，莫凡转过身来，一个个呆若木鸡。老师、学生、领导，他们还没有从莫凡那 S 级的考核成绩中回过神来，却又马上看到了莫凡无比流畅地完成了火姿的释放，没有一点停顿，更没有一点不和谐，甚至完成的速度还要比慕白更快。火系在初阶本就要比冰系更加狂躁，所以当莫凡完成火姿的释放后，所有人的反应比慕白的冰慢更加强烈十倍。不单单是莫凡这华丽大翻身，更因为火系的气势更加磅礴了。打分吧。莫凡看了一眼都傻眼的考官，潇洒无比地说道。 B A A。 释放成绩瞬间出来，果然莫凡的成绩还是要比慕白高。慕白已经气得心肌梗塞了，这一下真的就彻底断气了。怎么会这样？这不符合剧本呢，两项全部都比慕白高。 这真的是我们认识的莫凡吗？ 哎呀，史上最牛逼的逆袭啊，一秒变学神，闪瞎了我的狗眼了。 许清林说道。班主任薛木生已经嘴巴都笑歪了，他可不管慕白和莫凡有什么恩怨，他的班级里一下子跳出了一个 S 分的学生，甚至释放分还最高，不出意外就是全校第一了吧。从倒第一直接杀到第一，恐怕没有比这更令人吃惊的了，做梦一样啊。第一是他们之外，慕白也应该能够稳坐第二的位置，于是乎第一和第二都在他的班级里，他这是要涨工资升职的节奏啊。 不愧是慕氏世家呀，慕卓云老弟，你可真是让我们这些小打小闹的魔法组织大开眼界。我没记错的话，这位莫凡同学只是你们庄园司机的儿子，在大世家就是大世家，不知不觉中也能够熏陶出这样在博城出类拔萃的学生来。 猎者联盟的邓凯说道。慕卓云看着邓凯，邓凯是猎者联盟当中的高层，同时也是天蓝魔法高中的校董，算是所有校董当中修为最高、实力最强的了。邓凯校董这一般称赞，其他几位校董也是感慨不已。你不服不行啊，一个司机的儿子都这么牛叉，比得上他们精心培养的那些好魔法苗子了。慕卓云从惊讶当中慢慢地回过神了，他的确没有想到这个莫凡还真有两下子，现在又听到旁边这圈内人士的称赞，脸上一下子也有了光。心情一好，慕卓云心里也有所思索。家族年轻一辈里虽然有慕宁雪一直在扛着大旗，可其他嫡系、旁系子弟都是需要栽培起来，才能够巩固他们这一族的力量。正好主修火系的魔法师是他们慕氏家族非常缺少的，虽然这小子以前做过让自己无比愤怒的事情，但毕竟是年少无知，都过了这么多年，没必要再追究下去了，倒不如是时候给个甜头，让这小子为慕氏世家效力。接近肯定是不会让他接近慕宁雪了，可以打发他到自己长子慕江明那里，培养出一个出色的火系家臣也不算个坏事儿。人才嘛，还是要接纳的。慕卓云捋了捋胡子，眼睛里也有了几分欣赏的意味，见莫凡已经从考场走了出来，于是开口道： 莫凡，你过来。 莫凡看了一眼慕卓云，也不知道这个老混蛋叫自己做什么，带着几分疑惑，莫凡走到了这些小领导的面前，眼睛还是不自觉的看了一眼慕宁雪。 我去，这妞几年不见怎么长得这么这么祸国殃民呢？ 慕卓云咳了一声，慕宁雪移开了视线，莫凡也收回了目光。 叫我吗？ 莫凡抬着脑袋看着身材魁梧高大的慕卓云， 别人面前穆卓云有着一股子国王的威严，让很多小辈们在其面前大气都不敢出。莫凡则不会，这货除了生一个漂亮的女儿值得肯定之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老混蛋的气息。 我们穆氏世家前阵子正好得到了一些火系修炼资源，不巧庄园里几乎所有人都是冰系，你的火系天赋不错，修为也让我们有些大吃一惊，所以我打算把这些资源给你，往后你除了正常上课之外，可以和穆江明他们一起修行。 穆卓云摸着胡须说道，这番话自然是当着所有人面说的，在穆卓云看来，这么做也是给尽了莫凡面子。整个庄园里那些旁系子弟削尖了脑袋想要在自己面前表现，自己都不把他们当回事儿。莫凡这种根本穆氏子弟都不算的人能够有这样一次机会，简直是一跃龙门了。这个社会上总有一些一跃龙门的特例，自己作为穆氏这卓云一族的族长，不能够目光那么短浅的只注意族内子弟。 大哥，这怎么可以啊？慕白其实天赋会更好，他今天可能有一些紧张没有表现好，再加上他本就是我们族内。 穆赫整个人都傻了，急急忙忙地对穆卓云说道。而一旁穆白原本就已经被万箭穿心了，在听到这番话后，完全跟尸体被狠狠地鞭尸了几遍似的，怎一个惨字能够形容得了啊？妈的，那是他穆白最想要族内弟子修炼机会。穆白费尽心思就是为了脱掉自己旁系子弟的称谓，进入到穆氏子弟真正核心里面，那样才会得到更多丰厚修炼资源，也不再是那寄人篱下的半少爷。自己没有得到就算了，竟然还被自己最最最憎恨的人给得到了，尸体都要被气活了。 我是慕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三十章， 我已经做这个决定了，穆赫你就不用多说了。 穆卓云摆了摆手，脸上还保持着微笑看着莫凡。怎么的，你小子高兴傻了，还不赶快谢主隆恩。穆卓云对自己能够摒弃前嫌招纳没有什么身份地位的学子进穆氏核心还是比较满意的，看来自己是一个有气度的掌管者。 莫凡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感谢穆老爷的青睐。 班主任薛木生急忙对穆凡说道，张小侯、陆小斌、许清林这些人更是羡慕得不行。前一会儿穆凡还是一个扔到人海里捞不到的小屌丝，瞬间就变成高富帅的节奏啊。穆凡看着脸上挂着的温温笑容的穆卓云，表情也是一愣一愣的。穆凡反应过来了，他吧唧一下嘴，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道，你脑子进水了吧？ 你说什么？ 穆卓云脸上满是疑惑，一时没听清这小子说什么。 我说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 莫凡一字一句地将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这句话所有人都听清了，然而所有人脸上的表情却再也混乱不过了。 什么什么脑子进水？ 这货说穆卓云脑子进水？ 我的天哪，莫凡这家伙是疯了。 穆卓云听清了，他狠狠地吹了一下胡子，带着几分怒意道， 你的下一句最好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不然。 解释当然有了。莫凡点了点头开口道，你别装作三年前没打压过我家的那种大义凛然的样子，我莫凡可不是你打一个巴掌再给甜头就能对你忠心耿耿的傻叉。三年前你对我和我爸说的那些 跟看待家狗一样的话。你记性不好，我可清楚地记着，就这么跟你这老混蛋说吧，别说你现在拉我进你们家族子弟，就算你现在把慕宁雪连人带嫁妆给我打包到我面前求我进你们家族，我也不稀罕。尼玛，你真以为全天下的人都得围着你们穆氏家族转吗？还指望我对你感激涕零？除了脑子进水，我想不到你今天出了什么问题。哼！一通痛骂，仿佛将莫凡几年来心中藏着的所有的怨恨都吐了出来。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样，校长教导处主任那位邓凯、校董穆赫、穆白、赵坤三、班主任薛木生、八班学生以及穆宁雪，他们都傻了，而穆卓云本人那张脸更是阴沉到了极点，咯吱咯吱的愤怒石化。穆卓云的脚下忽然冻出了一块坚固无比的精冰，那寒气正如他本人内心涌起的怒意在空中扩散着。穆卓云怒了，真的怒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年没有人敢这么跟自己说话了，说他是博城的土皇帝也绝对不为过。平辈里边的那些高层人员，魔法学校校长、魔法协会的高层、猎者联盟的邓凯，都是对自己客客气气的，整个庄园的小辈儿在自己面前更是连气都不敢喘。这个莫凡野小子小杂碎，到底是谁给他的胆子敢这么跟自己说话呢？气场，恐怖的寒冰气场，以穆卓云为中心，那原本沙砾的操场地表竟然在短短几秒钟全都被冻成了坚固的冰晶。寒冷气息四溢，炎热的夏天骤然变成凛冬了，而训练操场更化为如同一片冻冰之地，巨大的像面镜子一样。这等震撼的画面吓得全校学生惊叫了起来，操场瞬间变成冰地。这穆卓云可是连魔法都没有释放，仅仅凭借着气息就把这一切都给冻住了，修为是高的怎样的境界呢？和慕白之前那个小小的冰幔比起来，穆卓云简直就是一个庞然大物，不可相提并论呐。 卓云，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里是学校，还有很多连防御能力都没有的学生。 那个猎者联盟的校董邓凯忽然站了出来，挡在了穆卓云和莫凡之间。邓凯这么一挡，穆卓云那可怕的力量稍有削弱几分，不过周围这一片人依旧被震慑的呼吸都困难了。邓凯站了起来，人群之中少数能够自如活动的唐月老师步伐却也止住了。唐月可不允许穆卓云伤害自己的学生，即便自己未必是穆卓云这冰系家族族长的对手。 莫凡，你这混账东西，你都说了些什么？马上向穆卓云先生道歉。 穆赫勃然大怒道，这个莫凡到底是蠢得无可救药还是怎么的？穆卓云面前也敢如此，一家子都活得不耐烦了。道歉当然可以，不过他也得向我道歉三年前的事情，别拿修为高权力大来压我。就穆卓云这修为，也就欺负我这种连18岁都没满的学生吧。这么说吧，你要在我这个年龄，我能把你打得满地找牙？莫凡天不怕地不怕的做派这一刻展现得淋漓尽致了。 放屁！ 穆卓云真的被这个混蛋小子给气疯了，直接粗话爆出。他穆卓云这个年纪，纵然没有现在穆宁雪这般天资过人，那也算是一个天才呀。这天蓝魔法高中学生，他根本就不会放在眼里的。 莫凡，你这混账真是胆大包天了，别说是老爷子年轻的时候，就现在我们穆氏世家随便抓一个核心弟子也能够一招就将你打趴下。 对对，甚至根本不用族内子弟，我穆白就可以跟你魔法决斗，你要是输了马上跪下来给穆老爷子道歉。 穆白这下子是活了过来，并且很是时候的跳出来给穆卓云当狗用。他穆白和莫凡同辈，大家公平决斗，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有了这个名， 慕白就会把莫凡往死里打，狠狠地给卓云老爷子出一口恶气。 不用你。 就在慕白要挺身而出的时候，一个骄傲却带着几分冰冷的声音传了出来。大家目光一下子转向说话那个人，说话的正是慕凝雪。这种时候谁能想到慕凝雪会站出来。慕凝雪走到了自己父亲和莫凡之间，他那双如天山冰雪般的眸子带着几分微怒，他怒的人当然是莫凡了。 既然你说我父亲只会欺凌小辈，既然你说我父亲用自己的权力在打压你这样靠自己修炼起来的魔法师，那好，我跟你同岁，我跟你比。 慕凝雪语气平静当中带着几分冰山高雪的强势。 凝雪。 慕卓云看到自己女儿走出来，脸上的怒意反倒转为了惊愕。莫凡看着就这样跟自己面对面的慕凝雪，脸上却挂着那副好死赖活的懒笑，有点意思啊。慕凝雪都跳出来了，说实在的，和慕白这脓包斗确实没什么意思，自己今天已经记压他一筹了。倒是慕凝雪被誉为博城第一女天才，更是帝都天之娇女，想来和他斗更会有意思的多。 凝雪，对付这家伙我就足够了，根本不需要你这样的。 慕白连忙堆着笑道， 我父亲被人侮辱了，我父亲可以大人大量，不跟这种市井油嘴滑舌的小贼计较，但我这个做女儿的是不会放过这个侮辱我父亲的人的，就用最公平的魔法决斗来解决。 慕凝雪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说道，言语当中肯定没有任何一丝反驳。 好，说得好，这冰雪傲骨更让我们这些做长辈的大为欣慰呀，不愧是我们博城的第一天才，小小年纪天资过人，又是如此是非分明。 邓凯笑董马上称赞了起来，称赞完之后，邓凯笑董也拍了拍慕卓云的肩膀，继续说道， 卓云兄弟，由你来处决这出言不逊的小子确实没有太大的必要，他不是自恃实力过人足以碾压当年的你，你自然不可能回到16岁去和他一战，这件事就由你女儿慕凝雪代劳，让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无话可说。 我是赢老头，少年们想进入魔法世界吗？那就继续收听下一集吧。